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三节，嗱，今日记即系要再次提醒网友咧，就 subscribe 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 like 我哋嘅节目啦 ，Facebook 嘅节目啦，咁样，咁啊，我哋咧就讲咗奥运啊，讲咗啲时事，即系时政嘅嘢啦，咁啊想讲翻啲民生啊、经济嘅嘢喎，吓第三节， 讲下楼市啦，咁啊嗱，手好嘅， 嗱楼市咧，嗱因为咧，你睇翻我其实同大家讲咗几年噶啦，美国咧其实真系冇条件加息。好似舊年咁樣，都係夾硬加，加咗佢都冇好處啊！ 係啊，冇錯。 咁舊年我其實都睇到美國咧，其實佢係有減息嘅壓力，佢唔係加息嘅壓力。咁而家咧，嗰、那個減息壓力去咗倫敦喎，去咗美英國喎，反而英國咧仲要減息。當時好多專家預言要加息噶嘛，點知咧唔單止唔加，仲要調翻轉頭減息英國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全世界嗰個息口咧，亦都係。老实讲啊，我一早唔系而家讲噶啦，我一三年尾一四年讲噶啦，要等到2019年先有条件全面加息嘅，所以咧低息环境咧仲要持续多三年。咁嚟紧呢三年咧，啲楼市会点样升法呢？其实系会升到好夸张。如果特朗普做总统咧，香港楼价升得一倍到咧，因为佢可能会令到2020年都冇得加息，甚至乎喺加咗嗰啲再减翻落嚟啦吓，因为佢要做生意益佢嘛。咁当然佢当选嘅机会亦都唔系好高啦吓，我哋就批死佢冇得赢噶啦，系咪？咁啊，但系睇翻成个嗰个经济环境咧，美股系创紧新高， 冇错， 港股亦都重拾升轨啦，系嘛？咁啊， 2万3 佢有阻力嘅，应该会落翻去，即系呢个位未必企得住嘅。今次啊，下一次打咗底。冲翻上嚟就唔出奇。 唔系，如果个深港通佢其实铁定开噶啦，已经吹到行晒咯。 咁最近 借呢个势应该 OK。 好消息出货，其实咧下个礼拜就唔系，即系嚟紧呢几日咧个消息一出咗就跌噶啦。因为好消息要出货嘛，咁所以大家都睇住啦个股市。咁有个问题啦，最近咧好多人咧就出嚟认错啊。嗰啲讲畅谈楼价，今年楼价跌几多成嗰啲专家咧，全部出嚟咧。就轉態就後悔啦，或者覺得自打嘴巴啦，因為咧個樓市勢頭咧係話俾你知係一發不可收拾嘅。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睇穿咗美國咧唔會加息，係亦都冇加息嘅條件啊。所以咧，我其實早一個月已經向大家預言咧，嚟緊半年之內會出現樓市係創歷史新高，係香港有史以嚟嘅新高。 咁你而家你睇到太古城已经吓过咗1000万啦， 唔系太古城啊，沙田第一城啊， 哦，沙田第一城， 沙田第一城已经有个单位过千万啦，即系咧你谂唔谂到沙田第一城过千万？ 冇，真系比较老牌一啲。 而家咧好多嗰啲屋苑咧已经系创咗历史新高噶啦，系未去到全面咁解嘅啫。我当时嘅分析咧系因为楼咧，坦白讲啊，系而家呢个环境咧系易升难跌嘅。因为你的供应冇办法一下子增加，政府都是呃人的，讲嗰啲咩潜在供应全部都呃人的，因为根本就不会供应到出 嚟。你老尾都冇楼，冇唔好话咩啊，冇地盘开啊，呢轮屌你老尾死个狗啊，做建筑我话俾你听， 唔够工人开工，要晒呢个第一， 系所有嘅楼盘，因为早轮惊跌，所以屌你老尾啲地产 开工， 全部耗捻起晒， 系根本就冇唔够楼卖，而且咧你建筑。香港又大兴土木，你同建筑工人一定系抢噶啦，即系如果你要起楼嘅时候都唔够工人噶，你点够高铁啦、啊、港珠澳大桥啊、嗰啲叫沙中线嗰啲抢工人咧、啊，嗰啲就抢咗一大堆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当时话分析香港嗰个环境咧，系好容易令到嗰啲即系。几个因素加埋咧，你啲楼系冇得跌噶，冇办法噶。即系咧，有啲人叫你卖咗层自住楼，去沽空个楼市，等于咧系一定系好惨嘅。咁啊，如果你冇听我节目，即系唔信嗰啲叫做楼市专家所讲，就将自己层楼卖咗咧，我恭喜你啦！你即系唔应该唔适合听我个节目吓，咁啊冇办法啦。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喎，而家。香港的楼市咧，嚟紧可能会有另一个助燃剂，系刺激更加升得紧要。 系咩？ 系因为大陆咧已经推出咗一个措施啊，系总之第二套房，你喺大陆拥有嘅第二套房 要征税， 要打税，打3%-5%嘅税。咁咧，因为我屋企人咧就喺乡下有两间嗰啲咁嘅烂鬼屋，唔值钱嘅屋，一间呢一个月咧。 收一千蚊租，咁你话嗰啲系咩屋嚟咧？唔值钱噶啦。 系冇错。 另外一间咧就自己住嘅，即系俾而家俾亲戚住啦，自己都冇翻到大陆住，嗰啲又系唔值钱嘅屋嚟嘅。咁咧都话要打税，咁你谂下啦，如果你喺深圳或者喺大陆揸多两三层楼，系第二套开始打税，套套都要打税，因为佢可能咧个财政方面，大陆最紧要啦，你知道大陆系万税国啊嘛。 系冇错。 土地咧卖到差唔多啦，而家咪谂下卖咗嗰啲都可以打税咯。系咪？咁所以咧，嚟紧好大机会咧，系令到啲资金咧，系从大陆嘅楼市抽嚟香港。香港大陆人都要打税，但系咧可能会多咗一啲咧喺大陆置业嘅人，将资金抽翻嚟香港，因为咧喺香港买，毕竟咧都仲有办法可以唔使打咁重嘅税，系咪？例如你譬如买嗰啲即係你 double 嘅 stamp 就一定係啦，雙倍印花税一定要俾㗎啦。但係呢你譬如你买啲工商物业，又或者商业嘅物业呢，就可以唔使嗰啲可以用公司名买啦，私人嘅亦都係 double 啫，係咪？咁变咗呢相对于嚟讲呢嗰个税种冇咁繁复，都係一镬过啫。咁嚟緊呢有机会就会刺激好多嗰啲钱呢由大陆回流返嚟香港。咁但係呢大匪你就即係讲话有另外一个角度睇过加税，即係加呢个第二套房嘅税喎。 係呀，因为我自己呢就因为早轮呢即係喺大陆呢了解同埋喺广州，因为尤其广州而家呢啲旧嗰啲村啊，即係城中村重整啊，就陆续啊近呢一年落成。咁呢大概呢而家一般卖緊嘅均价40000蚊一平方，就已经比珠江新城嗰啲平，嗰啲差唔多60000蚊。咁变成咗呢就好多呢好多大量嘅房供应呢，而家佢租都租緊拉匀4500蚊至5800蚊之间人民币一套房。咁呢就变成咗呢个财富增值呢，令到嗰啲城中村嗰啲人呢，因为佢每人分啊，即係佢拆咗你嘅，然后起返俾你赔俾你嘅。 係。 断火人啊，断尺数计，平均一家人起码有5套房以上，五套房以上已经系等于佢无形中咧就送咗千几万人民币俾你嘅，你唔使供啊。咁变咗嗰啲咧住一层就收租一层，成个广州因为咁样咧就多咗好多千万富翁。咁我自己睇二三线城市就早轮都做过节目讲过，但系咧如果你即系收税咧，我都咁啱啱阿 Tony 话俾我知啊，因为寻日仲讲紧，屌广州楼价再创新高啊，尤其咁样， 因为我企人身受其害嘛，而家话要转名啊嘛， 咁但系 算啊嘛， 但系而家北大河会议，即系我咁讲啦，即系我哋呢啲睇咧，因为咧之前嗰度咧，即系话想办法咧去库存啊。就鼓励啲农民啊喺城市置业啊各样嘢啲手段呢，其实呢就係李克强呢带头牵头搞嘅。咁而家呢又走返回头路呢，咁可能而家佢同习近平真係呢啊呢、這个礼拜呢就即係啦，两大高世绝世高手啊，屌你老母卒之分出胜负啦。如果真正正即係如果真係要缴税嘅话呢，即係话黑强经济学正式玩完。 是 真嘅，因为佢鼓吹去库存咧，就系唔想俾楼价跌，想办法制造一个小泡沫，就印银纸，屌你继续救经济，跟住顶住先，睇下用其他办法去补救嘅。咁但系而家咧，即系 L 型，即系咧，即系习近平嗰个权威人士 L 型计咧，就而家佢咁做咧，就即系话佢占咗上风，开始所有嘅楼市就变成咗 L 型。 系， 因为咧嘅资金只会即系稍微有啲钱嘅人咧，最近都系落嚟香港买楼。因为咧我即系讲啦，我太太做美容嘅，其实讲好多次，佢本身咧做居即系服务啲有钱人啊，同埋咧做啲比较中上啲阶层嘅楼盘啊附近嘅。咁佢对近期咧嗰、那个都热销得好紧要。亦都好多大陸人咧，近期落翻嚟香港買樓睇樓。 係嗱，因為咧，你見嗰個叫做咧，我哋之前討論過話中國啲鬼城咧嚇，佢講咗好耐嗰啲鬼城咧，就由李克強 搞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去庫存咧，就其實賣咗好多出去嘅。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嗰個叫做咧一推出一個第二套房要打碎呢鑊嘢咧，其實就真係嗰個兩個國策係相違背嘅喎。呢鑊都幾麻煩喎，因為咧老實講啊，大陸嘅人咧，我哋之前節目有分析過，佢哋咧一向咧都係跟住國策去做嘅。 係， 但係當國策出現矛盾嘅時候，一個咧就同兩個打交嘅時候咧，咁你真係唔知跟邊個，買樓又死，唔買樓又死。 系啊，因为我咁，我有个朋友啦，最近咧喺啲二三线城市咧，佢有一套房啊，即系佢已经一层楼，差唔多公园。咁咧佢就日用农民户口交收嘅早几年，咁佢哋咧即系叫搵到啲钱啦。咁啊层楼买嗰阵时系18万，而家升到30几万，即系当然系有价冇市啦。因为大陆人唔中意买二手楼嘅，咁但系面积就系咁。咁佢住高铁站，近期咧佢乡下嗰啲地方咧又起好啲最新嘅。啊！全屋家私装修只要俾30000蚊咧，就全部送晒俾你，仲送埋个车位。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咧，就可以咧同你免息贷款买多架车。啊，咁啊架车一般嚟讲买部大众都100多万人仔啦，即系等于嘅楼价嘅一半。 系 俾30000蚊，咁呢啲嘢全部俾晒你。咁佢 着数 系啊，咁佢啲先至喺谂，佢谂紧。寻日我喺大陆，佢先同我讲，即系星期日我喺大陆，佢先同我讲紧话，喂谂得过、啊，屌你喺深圳调30000蚊翻去，屌你老尾咁又有楼又有车又有车位，屌你老尾即刻啊！我以前买嗰度冇噶，屌你老尾仲要俾40%首期啊，即系佢第一等啊，即系讲紧6年前 系 嘛，俾40%首期仲，佢话哇唉笋咁。哇！咁你听今日听你咁样讲，哇！即系吓，好梦难圆。 唔系啊，我哋上面啲亲戚都话好麻烦，因为咧，你好多时你自己住一间，可能唔系咁，你屋企以前好耐之前剩落有啲烂屋唔值钱嘅，佢都照计数，因为佢系而家全国电脑联网啊，一揿就揿到你有两套啦。第二套要打碎，咁我识得有啲人唔止一，佢10套8套噶嘛，你话点算？ 系啊， 套套打碎啊，你话点卖啊？喂，以前买翻嚟100多万啫嘛，而家升到几百万，咁佢系按你而家市价打碎。喂，买翻嚟先20万，你而家打我30万税，5% 啊嘛，你层楼升到600万，咪打30万税咯？点打？喂个个都嗱声抛售啦，系咪先？所以嚟紧咧，其实都几大镬下，佢咁样做法啦。 睇下啦，如果你话本身已经个口袋有钱嘅，就仲顶得住咯。但系如果你话啱啱想买第二套嗰啲，就即系变咗即时打， 即时打实啦，即时唔敢卖噶啦。 系啊，即系嗰啲已经系冇晒噶啦。 其实咧，嗱，大陆仲有即系我哋分析啦吓，佢仲有一种手段可以刺激佢嘅经济，就系咧放宽啲人去买楼。佢如果因为咧大陆啲人好疯狂嘅，你一话咧第二套房几多套房都唔打碎嘅话咧，哇！啲个个都冲出去买楼啊，所有楼可以消化晒嘅。 系啊， 因为啲人真系癫嘅。仲有，如果你同银行会合，俾你90%按揭任够你买嘅时候，老实讲啊，啲人话嗰啲中国嘅鬼城可以有37亿居住，可以住37亿人啊嘛。喂，我够胆讲啊，一年就买够晒啦。 其实嗰啲系作大嘅啫，但系 系冇咁多嘅。 37亿人多，佢哋嗰啲嘅比例。住嘅地方個面積，你一線城市唔好講啦，個個都興小户型啦，即係300-400尺、400-500尺嗰啲啱啦，即係香港。 嗰啲係深圳最一線嘅城市。 咁但係你第嗰啲個民心講，兩夫妻一結婚，喂104平方啦，起跳即係1400尺啦， 1400尺啦。 大佬，人哋一個單位，老豆一套，個外父外母一套，自己一套，跟住買埋俾個仔命啱啱好4套咯。係 啊， 所以佢哋計睇嘅嘢同我哋睇嘅嘢唔一樣。 因為佢居住面積會大翻去啲嘛，每人平均嘅居住面积多啲嘛，变咗咧你亦都住唔到咁多人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因为咧大陆人咧其实咧系好热衷买楼嘅，其实中国人都系好中，逢系楼都好热衷买 嘅。安居乐业啊嘛， 系啊，即系佢哋觉得咧依样系一个资产嚟嘅，尤其是而家咧，即系银纸系咁贬值咧，啲人觉得揸银纸嗰个叫做冇保障啊。即系嗰啲人，即系大陆语言咧，叫做唔踏实啦。 即系揸人民币，而家都收翻港纸咯。你翻大陆睇到啦，因为佢唔相信人民币，因为佢见到人民币跌啊嘛。 觉得人民币会再 咁，你买一系就买楼咯。 系啊， 系啊，买楼最好啦，因为你不停升啊嘛。 买实 佢揸住啲银，揸住银纸冇用啊！屌你老母，而家日日都跌紧。 系， 佢觉得 系啊， 佢唔安全。 系啊，所以咧，系咪嗰个影响咁大咧？我亦都唔敢讲。不过咧，心理上影响一定有嘅。即系你话收第二套房嘅税啊，问题大陆咧，你都知道咧，大陆嘅税真系好重。如果老实讲，识谂嘅人咧，都唔会选择喺大陆买楼啦。因为你嗰个税收去到咁重嘅时候咧，你赚埋 喂，你谂住沽啊，沽又要收你钱，转名又要收你一镬，即系咧出出日日都收你，系咁系咁锯系咁锯。我老实讲，抽水都抽干你啦，你升升埋埋都唔够抽水。 唔系，同埋最最大问题就系佢啲楼咧，佢个居住权系七十年噶嘛。 系啊， 但系冇楼住到七十年，佢哋大家都心知肚明。 楼系啊，老实讲啊，卅年已经乜冧噶啦，啲楼好渣啊，啲质量。 即系我早啱啱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即系话喺深圳楼或者广州楼，好多系咸水楼， 系 咸水沙起嘅，根本上好多人都知道， 是 但系只不过话。我唔紧要啊！我升咗直屌你老味，到住到咁上下，我咪卖鸠咗佢咯。 喂，嗰啲楼咧，而家广州啊、深圳有啲咸水楼都要几百万嗰一层，好贵、啊，四五百、五六百万、啊，即系贵得好紧要。 你而家 当然啦，佢嗰个 size 大啲，佢起码都千二三尺，即系百二三平啦。咁卖得五六百万都要百二三平啦，系咪？ 你好简单啫嘛。而家深圳水围啊，水围嗰啲叫做有十年以上樓齡嘅樓啊，而家都差唔多接近五萬幾六萬蚊一平方， 即係六千蚊尺啦。 六千蚊尺，即係等於香港 你六千蚊尺嗱，佢喐下都千二尺，咪七百幾萬咯。 係啊，冇六百五十萬買唔到㗎。係 啊，因為佢好少細單位㗎嘛，佢喐下都千零尺㗎嘛，點都 係啊。而家話新起嗰啲有細單位就，之前嗰啲係冇細單位。 係啊，之前嗰啲全部都起碼都一百零幾百一平方左右， 啊、 起碼都最少啲啦，即係圍到千二尺。如果你照成，咁你谂下啦，计翻六千蚊尺，咪七百几万咯，喐下揦埋都几百万，仲有你谂下，佢嗰个叫做咧，即系嗰个去到咁嘅，佢仲系人民币，你除翻港纸咪八九百万，真 系 好夸张，变咗咧， 但系唔休嘅， 其实我觉得真系好贵啲楼，即系深圳啊。 我前晚星期六晚，我喺一间好出名嘅，即系我认为好出名啦，座无虚席嘅。就啱啱好咧，我隔篱台食饭咧，就啱啱好有个女人做地产嘅，哇，口气几捻转，屌你老咩六百万楼都买唔起，屌你咁真嚟睇楼黐捻线嘅，哇，啲粗口屌你老咩劲过我啊，字正腔圆啦，哇，我心谂同我老婆六百万楼。 人民币， 人民币 即系七百几万， 吓冇买唔起，你嚟睇楼，哇，即系口气好犀利，即系。我哋心目中，喂香港地，唉，我哋呢住公屋嘅，真系，唉，望到真系惭愧惭愧。 系。 咁但系佢哋嘅资产真系呢几年，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我又公干翻，又翻咗大陆。 系。 咁啊，同个老友倾开，佢自己都讲，佢话楼唔怕买嘅，咪收租咯。而家最大问题收到租，而家佢其实连租金同嗰个收入都不相称嘅。而家深圳一般一个人系搵三千零蚊嘅人民币嘅啫， 系 系咪啊？但系你租一间房叫单，佢好兴叫单房或者叫套房，套房系冇房嘅，即系好似我哋叫即系劏房，都三千八蚊人民币。 哇！ 如果你话一房一厅要四千五，如果你话两房两厅嘅，即系五百零尺啦，即系香港佢哋五十平方，即系等于六，即系佢哋叫五十平方，佢哋嗰啲已经买租到五千八啊至六千五之间嘅。 系 我所以我都话啦，其实生活压力系好大嘅。 其实大陆真系嘅，因为咧。相对于嚟讲啊，大陆嘅问题就系咧，佢嗰啲回报咧好低嘅，即系我听翻啲朋友讲咧，佢哋喺大陆嗰啲持有物业，即系嗱，如果你早买落嘅时候咧，而家梗系收租高高啦。 譬如 当时我有个朋友，佢喺哇十几二十万喺深圳买层楼，而家升到六七百万，升三十倍噶啦。咁而家佢租金回报梗系高啦，你谂下啦。但系咧六百万咧系收嗰万零蚊就两厘啫，唔够嘅。萬零蚊，但佢覺得佢攞十幾萬出嚟，萬零蚊好多啦嘛。即係如果佢攞翻以前個標準咧，但係唔可以咁計噶嘛。你攞翻而家人哋要攞六百萬出嚟先買到呢層樓，仲要俾埋手續費，仲有其他垃圾嘢啦嚇，連埋税。但係先收得個萬零蚊一個月，一年先收十二萬，兩厘唔夠。咁你諗下啦，而家大陸個樓嗰個回報咧係好低嘅，即係我聽無論朋友講或者就算實際啲人去問咧，個回報低到你冇辦法相信嘅，唔夠兩厘。咁老實講啊，你大陸借錢都要三四厘啦，同銀行三四厘嘅最少要，甚至乎五厘嘅。咁如果你企業去咧，就借唔到錢添嘅。 即企业借唔到， 企业揸住楼佢借唔到钱。咁你谂下啦，回报咁低嘅情况下，佢楼都照卖。有个问题出现啦，台湾都系咁，台湾嘅回报又系好低， 好低， 好低，都系呢几两厘嘅啫。啲楼价系又嗱，租金升唔到，但系楼价照升， 冇错。尤其是台北， 因为点解咧？银纸贬值， 啲人就係預對呢個銀紙貶值嘅預期，覺得咧，唉、哎，我就算收一厘都好咧，好過銀紙貶值啊！銀紙擺到喺度係咁變細噶嘛，所以咧，啲人係願意接受一個低回報，即係低利啊！呢個係真噶，唔係話危言聳聽。所以咧，即係你睇翻嗰個情況就係、是，喂，好明顯，你見到嗰啲樓咧升係一路有承接。嗱，其實咧，全世界嘅人咧。都是那个心理因素影响的。股市升那排啲人买楼而冲啦。 是啊冇错。 股市一跌啦哇唔好搞啦死老豆咁样。 经济唔好。 而家股市升返咋嘛啲楼又创新高啦。所以呢啲人讲嗰啲咩专家老实讲啊即係你楼啊交易成本咁高你冇得转身㗎。同埋呢你冇人日日同你报价㗎嘛。你住嗰层楼今日750万听日跌到748万哎呀喂跌咗2万啊哥跌咗2万啊老婆点算啊你唔会噶嘛，唔会日日都咁样报俾你噶嘛，所以咧你沽嗰、那个同埋即系嗰个意欲系低好多嘅，变咗咧市场上咧唔系好似股票咁，喂唔系、哦，日日都跌、哦，今日啊琴日748，今日745啫，哇听日继续跌点算啊？你会惊啊嘛？冇嘅楼唔会咁，好似股票咁报价，股票就会啦，就会有机会，哎呀我嗱声沽啦，喂楼唔同啊，楼冇人打桩噶呢个世界，香港尤其是香港， 你而家你嘅现金币好似我哋香港大換血啦，即係中資而家落嚟買做地盤啦，大即係二線地產商都落嚟香港集旗啊，唔好話一棟棟買咧。你而家睇油塘嗰笪地咧，啊啱啱好高成家成個油塘啊匯景啊麗港城啊全部反價飆緊630万啦，跟住你今日問佢仲賣唔賣？尋日飆60万、630万，一賣地嗰日就已經變咗680啦。 係啊。 即刻啊！訂都塌訂俾你，有個俾咗20皮訂啊，20万訂啊，即時塌訂啊。 係啊， 喂，唔好意思，唔賣， 係， 係嘛？好現實，根本上咧，香港人就係一個好現實嘅經濟動物嚟嘅。咁我都話啦，我哋啲冇樓嘅，咁啊羨慕人有樓啦。咁但係都係講嗰句啦，而家冇嘢真真正正係保到值嘅。你話你揾錢能力？各样嘢更强到啦，都唔够你楼宇个升值，即系快啊！呢个系冇办法嘅，所以有阵时啲人成日讲，即系甚至我有之前做东莞嗰个特辑讲，翻新讲有个网友话：，屌你老味，我喺东莞啊，有铺啊，屌最紧旺啊，屌你租都租唔出啊，冇生意啊，点？你嗰、那个你本身东莞人流唔够。因为咧，我话翻新啫，唔代表你人流够。你要喺最旺嘅，你唔喺东城区啊嘛，你唔喺南城区啊嘛，系咪啊？咁好啦，第二你起嘅，你住嘅，而家个消费模式喺淘宝度，本身好多大商场都系乜，佢经济唔喺水面度，喺个水底度。咁你点能够话你行街有几多人咧？同埋你而家大陆做商场好简单嘅啫，佢哋系一个商场系买一种产品。你可以噶，嗱，譬如老蕭啦，佢去到以前啊，順德十里家私城啦，而家去咗東莞啦，可以話俾你聽，成棟全部做賣名，即係叫做入口家具又好，名牌家具又好，大陸嘅名牌家具，冇人行啊，但係人哋咧喺樓盤啊去睇啊，而家甚至你話點為之一條龍咧？你買層樓啊，裝修啊，人哋講明啊。附送198,000嘅装修俾你啊，系统一标准啊，你嚟啊，包埋你全屋家电，人啲电器咁样去，啲家私咁样去， 系 宫廷式噶，你知唔知喺广州买楼，喺深圳买楼，你望下，人哋系连全屋家私系俾晒， 即系一个 package 咁样咯， 唔系全部唔同噶，系佢有标准，譬如可能系有30套， 但系啲装修嗰啲即系靠唔靠得住啊？ 靠得住。靓嘅 系 靓嘅，俾你睇过晒质量，你各样嘢冇问题。讲明咩牌子做乜嘢？ 哦， 198,000。你譬如你买嗰层楼600,000人民币，哦、送198,000俾你。 哦，嗰、那个装修 啊，装修连埋家庭电器，你可以拣。讲明啊，一屋家私啊，系包你29件。 系哦， 即系房啊， 俾 list 你自己 tick 自己 拣。系自己 tick 29件， 系 29件家具，唔计电器，电器就包8件，咁你就 tick 嗰8件啦，咩牌子装乜嘢，自己可以即系好似点送咁样啊。 系 吓，咁你话 我都咁讲啦，经济楼市好，即系好似我香港咁，装修佬啊，你都搵唔搵到开工啊？ 系 楼市好嗰阵时，你搵到装修开工。 系啊，我朋友做装修，佢咧做到脚都跛埋，根本唔够人做嘢。但系咧，一得闲起上嚟就好捻得闲。 可以早轮咁楼市跌，股市静嘅，咪 即系冇即刻冇生意做， 即刻冇生意做，咪你眼望我眼，我冇住我哋而家呢间公司新装修，咪平一平都做咯。屌你老母，几日我即刻搞掂啦，起货俾我咯。但系你话而家。又转一转啦！我话俾你听，下个月你搵个装修佬开工都搵唔到啊！香港大陆一样，大陆啊装修佢哋做嘅，佢哋啲装修佢包埋你噶嘛。虽然佢嘅质量唔高，即系你装修一件事啦，即系 唔系啊？我其实都几担心嗰啲大陆嗰啲装修嘅，因为咧佢啲手工系真系差啲嘅。即系嗰啲人啦吓，嗰个师傅啊嗰啲嘢啦吓，同埋咧佢哋系。都好乸西，好求其，我发觉。 睇下你帮衬咩楼盘啦？应该一般都得嘅。其实我亦都好坦白咁讲啊，香港即系我讲香港啊。而家好多住公屋、住居屋或者新买楼嗰啲，佢有钱俾咗首期，冇钱装修嘅，全部翻晒深圳、东莞订家私。佢自己咧就揾人做墙啊，做成间，但系所有家私咧呢度度捻晒尺寸咧，就翻大陆，跟住咧就一套一套咁落嚟，全部都系咁。所以你哋啲本土派，你而家有屋住，你问下你老豆老母，你自己啲屋究竟你啲装，你啲家私系边度嚟先啦？ 其实应该全部都大陆嚟噶啦，如果照计，因为你香港成本贵啊嘛，你边度计到数啫？ 是啊，即系而家 你计唔掂数噶。 最大问题就系话你而家连去嗰啲叫做家私铺买家私都少啊，德意思都执捻柒咗啦。 哦，系啊。 屌你全部都德意思点解执啊？德意思唔系冇生意啊，系最主要啲人啊，我屋企装修啊，我成套喺大陆订晒嚟，跟住落嚟香港装嵌啊。 系。 而家根本上个香港嘅消费模式，中港系真系冇，即系你话我唔好都咁讲啦。我哋只系想办法得到最。大陸俾我哋最大嘅好處，然後佢抵制佢哋共產黨俾我哋嘅政治壓力，令我哋生存有空間。我好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哋想辦法守護住我哋香港而家基本上擁有嘅所得嘅生活條件，想辦法令到佢唔好侵蝕我哋，係啱嘅。但我哋亦都想辦法得到佢最大嘅， 即係咧香港咧。好多人呢如果有得搵食呢就唔讲你咩政治唔政治立场啊。问题就係呢你老实讲啊，如果你嗰个气候好或者即係令到香港人有喘息嘅机会，人哋点会咁反对你啊。即係老实讲你话大陆政府好或者香港政府好，喂你唔系做一啲嘢令到人哋好极为反感，或者令到人哋觉得唔反抗你唔得。喂老实讲你嗰啲人好撚得闲呢，系咪先。而家佢令到咁多人反对佢，喂佢真系做咗好撚多衰嘢。 其实佢哋我哋香港人变08年之前啊，都 系汶川地震之前啲人好，即系对大陆嗰个观感冇咁差嘅，即系咧反对派都好，冇人嗌香港独立，冇人讲打倒共产党嘅当时，只最多系嗌结束一党专政嘅啫。 系啊，因为 极少嘅， 因为汶川大地震俾即系捅破咗大陆，我捐钱俾你都冇卵用，因为你贪卵咗佢啊嘛。 系啊， 所以变成咗由呢样开始嘅时候咧，就令到香港人咧就开始反感。 系啊， 吓变成咗咧一发不可收拾。 系啊， 吓即系打咗个缺口。以前边度有人屌你有咩反共啊？ 以前即系都有人反，但系冇话反到而家咁啊。而家啲人咧唔系反共咁简单啦，连大陆人都反埋。即系咧，你话咧。我哋即系当系一种或者有种少少教育嘅意味咧，人唔能够以你嗰个地域嚟分噶嘛，你应该从佢嘅行为，唔应该以人种去歧视啊！你系深圳河以北嘅就系全部系衰人，全部系蝗虫。喂，咁香港亦都有坏人啫，大陆亦都有好人，即系你唔能够话一足高就打晒。 所以以前好中意睇又抽翻高位盐水，亦即系等于抽二月时报水。你老尾，你构成系加拿大啦！屌你老尾，嗰啲朋友接你四周围去啦！屌你老尾，你咪蝗虫咯！你走去做乜嘢？你香港蝗虫？唔通你嘅质素高捻过人哋加拿大人咩？系嘛？你喺度歧视人？屌你乜？你又扮高级？系嘛？好似啲次奥运咁？屌你老尾，你知唔知啊？ 咩体育还体育啊，政治还政治啊，佢哋啊系政治啊受害者嚟噶。既然你系佢系受害者，你应该同情佢啊！你讲到咁咁细个出嚟揾食，系咪啊？ 系 啊，你应该同情佢嘛？你唔系你要削佢已经受咗咁捻多辛苦，佢个人性扭曲咗，出到嚟个宣扬之旅，我屌佢，因为佢做得唔好。佢扮晒嘢做皇帝，屌应该屌鸠佢，咁你就屌佢咯。咁你其他嗰啲，喂大佬，人哋真真正正成世人就系为咗攞面金牌出嚟搏，喂，我哋都应该俾呢啲毅力，你有咩？强迫你都冇啦。 系即系咧，我哋即系点讲啊？你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时人就唔应该咧以佢嗰个地域或者种族去歧视嘅，因为始终咧。老实讲啊，你今日歧视人，将来俾人歧视翻嘅啫嘛。即系我见到有啲澳洲啊，其实我哋有好多澳洲嘅听众，有位好，即系我哋啲熟朋友咧就话咧，有啲香港嗰啲亲本土派嘅人咧，即系亲香港本土派嗰啲澳洲人咧，走去支持白人极端嗰啲组织嘅，嗰啲人系歧视埋你噶嘛。我好唔明点解，即系等于有拉丁美洲人真系支持特朗普，佢系要差唔多赶住你嘛？你会唔会有回教徒支持特朗普啊？佢系要赶住你噶嘛？你冇可能去。支持一个赶住你群体嘅人噶嘛，系咪先？但你香澳洲就系有一班人系黄毓民嘅支持者，类撑佢哋黄毓民嗰个路线嘅人，就系、是、支持澳洲极端白人组织走去排华嘅人。喂，你将来一定系打埋你噶嘛？我唔明佢啲人觉得你唔通，你觉得自己系鬼佬嚟嘅咩？系咪？你点个肤色冇得改噶嘛？系咪先？你唔出去整容，所以咧有时咧，我哋做节目，我哋希望咧。即系唔敢话启迪文字啦，起码咧，喂，我哋讲翻啲我哋相信嘅说话，我哋经得起其他嘢嘅考验或者佐证，你做嘅嘢系将来伤害得你最大镬嘅，系可能系你自己， 系咪啊？即系我都系咁样讲啦，你哋每一日做嘅，好似我哋而家，譬如我讲，即系我头先讲楼市啊，中港楼市啊，系咪啊？千丝万缕，你而家。股票呢轮系咁日日起，期望未？屌你老咩深港通咯， 系啊， 系咪啊？屌你老咩，你买股票嗰啲，话点解要期望深港通咧？系咪啊？好简单啫嘛，啊，好似康师傅啊，成分股又落紧咗嚟啦，系咪啊？ 哦，系啊，康师傅啲生意唔好嘛，可能 跟住屌你老咩，而家又换咗第二只上去啦。 康师傅魏家咧喺台湾唔系话捞得好风生水起，翻到大陆啊，发到唔清唔楚。 而家咪台湾咪抵制佢咯？ 系啊，因为你赚大陆钱， 系啊，赚大陆钱咯，而家咪抵制佢。 物通匪类，你都系通匪。 屌你老咩，你咪好似咁咯，你咪系啊。所以我话即系喂，我而家咧，我哋时间差唔多，我有几句补充下，因为咧，其实咧，我哋有第四节嘅啫，我讲咧 系啦。大飛錄咗一個特別節目， 就講水貨嘅。 係 咁咧，有你有啲係我即係親身經歷嘅。咁我亦都咧，因為咧我錄咗之後咧，就有個網友問咧：，喂，屌你老咩？你話上水貨，點解有啲咧？屌你老咩？就有原廠批發乜乜？我話唔係嘅，有啲點解仲喺上水啊啲鋪頭賣嘅？我話喺上水鋪頭賣嗰啲，因為佢哋嗰啲所謂走水貨咧，係代購形式，你一定要揸張單上去收錢，證明係正貨。明唔明啊？我要所以咧，成日踎喺度 pat 行李啊，要。但系真正走水貨嗰班，系根本上人哋唔經香港嘅入口商，直頭咧嗰個人咧就喺外國訂撚曬所有嘅嘢嚟，然後佢一個套餐 package 啊，你呢次帶乜嘢，佢執撚定俾你，跟住你揸住呢個過關去到嗰度俾錢你，就係、是、兩種概念嚟嘅。所以咧，有啲人會問，咁我順便咧就即系呢度咧褪翻少少時間又答翻啦。咁咧。吓！一阵间第四节，如果你哋听嘅话咧，就是、我讲而家做走私嘅基本嗰个路线同埋嗰个做法。咁另外仲有啲巧妙嘅。如果你话咧系多人听、多人睇，咁我就将即系压箱嘅本钱都下一节、下一个特别节目可能都讲埋俾你听。其实我就想讲。中國 即係籠，即係籠底嗰啲 係啦，但係嗰啲嘢咧就講出嚟咧好大風險，即係我啊，真係唔能夠露樣。我話俾你聽，因為咧就令到人哋可能打爛咗人哋飯碗，係啊，真係嘅。咁但係咧，其實咧，我仲有一節咧就想講中港騙子大融合嘅，就睇下個禮拜得唔得閒啦。要得閒咪錄多節中港騙子，講香港人同大陸人點樣夾埋揾錢，點樣維生。 系 好啦，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不过咁，大家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吓，咁啊喺主场听翻我哋嘅节目，我哋自己有记住听翻我哋喺主场听翻吓，咁 多几多个吓订阅啦吓， 系啊，多啲订阅 subscribe 我哋嗰、那个channel 啦吓，咁啊记住听埋第四节先好瞓觉啦吓，咁啊再见啦，下个星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